变废为宝，循环使用，保护自然，从学习自然开始。北京时间12:00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林则徐离京之后，钱江留下来参加会试，搬进了江苏会馆。在这里，他遇见了几位一同参加会试的江苏举子，几个人在南口喝酒的时候行起了酒令。 各位年兄，小弟我先来吧。说话的这位叫张官正，焦黄面皮，烟瘾极大，走到哪儿都带着一只像翠玉嘴的烟锅子。他信口吟了一句：夜半醉走景阳冈，打虎英雄逞威风武松。另一个举子叫孙建功，在一旁说道：好兄弟，我不才也凑两句。他摇头摆脑说道：赢得美人心肯死，霸王毕竟是英雄。项羽。吴小晴抚掌赞道：好好啊，既有英雄气概，又能赢得美人芳心的人可不多。西楚霸王乌江自刎时，有美人舍生相伴，这个故事好，把一段似水柔情的传说掺和到铿锵人生中，居然成了千古绝唱。钱江说：这英雄配美人呢，变成了传奇，小人物配美人，再动听的故事也不能传世。好了，我也吟两句：自古英雄多好色，好色未必是英雄，吴三桂。众人一团哄笑。孙建功吊起眼睛：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有道是大辱过于死啊。吴三桂乃三军上将，却忍辱偷生，先叛明后叛清，他怎么能算英雄呢？只能算是双料叛臣。罚酒罚酒。钱江皎然一笑：我没说他是英雄啊，我说的是好色未必是英雄。他把未必二字啊重重地重复了一遍。未必。不是，你这也算？当然算了。好好好，接着来。吴小晴眼珠子一转：我来一个啊。 免从虎穴暂屈身，说破英雄惊杀人。我这是刘备啊。几个人依次接上，英雄单骑行千里，刀眼青龙出五关，关羽。英雄银枪骑白马，当阳谁敢与争锋，赵云。千年光阴如梦蝶，英雄回首是神仙，周公。孙建公一听这周公打住了，周公何以是神仙呢？张官正说，周公姬旦辅佐周武王歼灭殷商，东征叛国平定三监，营建洛邑，治理作乐，是周朝当之无愧的大英雄啊。孔夫子尊周公为儒学先圣，陕西祁县、河南洛阳、山东曲阜都有周公庙，年年香火不断。周公离世3000载，见远于人，见近于神，那当然是神仙了。张官正讲的是绘声绘色，颇有道理。吴小晴一问，咱们这该谁了？该前年兄了呀。钱江昂首吟道，8000里路云和月，英雄原本是痴人岳飞。吴小晴不明白了，这可怪了哈，钱年兄这话，这岳飞岳爷爷何以是痴人呢？钱江一审，嗨，这个呢说起来可就有点复杂了，能说成一天一夜，我只说3点。靖康元年，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人俘虏，31个皇子之中只有赵构一人逃脱，他成了大宋朝唯一的血脉，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上了。就国情民心而论，宋朝君臣应当想方设法迎回徽钦二帝。就内心而言呢，宋高宗赵构他可未必想迎回自己的父兄。你想啊，这要是徽钦二帝回来了，那谁当皇帝啊？这就成了悬案了，对吧？可是咱们岳爷爷岳飞偏偏没有看透，他时刻牢记靖康耻，屡次进言要迎回徽钦二帝，这是其一。岳飞的权力是皇上给的，军饷是朝廷发的，他的军队理应姓宋，那要么也得姓赵，可他呢却称之为岳家军，这能不引起宋高宗的猜忌吗？明明是我赵家军，怎么成了你岳家军了呢？岳飞战功赫赫，但是不善于交通朝中重臣，也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，致使猜忌者众多，连他的把兄弟王贵都叛了他，这是其二。宋高宗一连下了12道金牌令箭召他回京，他都以军情急迫，主将不可须臾离开为由，千言不归。一道金牌颁下，前敌主帅以军情急迫为由不回京，这或许是出有因。2道金牌颁下，主帅再以军情急迫为由岿然不动，那哪个天子不起疑心呢？3道金牌依然调不动，宋高宗作何感想？那更何况12道金牌下来呢？如果是换了诸位年兄，你们能容忍一个目无君上之人吗？而且还手握兵权，这种汉将功高盖主，一旦拥兵自重，谁奈何得了他呀？那么你们说岳飞是不是痴人呢？吴小晴听罢眨巴眨巴眼睛，有道理，至少有7分道理。穆彰阿坐在隔壁，与厅堂只隔着一扇窗子，这番话他可是听得真真切切，不由得心里一动，此人倒是蛮有见识。他站起身，从窗缝朝外一窥，只见一个身着9品补服的人在那儿侃侃而谈。钱江可不知道隔墙有耳啊，那说书先生说上瘾了，依旧在那儿神聊呢。当时这宋朝宰相是秦桧，他深知主子所思所想，知道宋高宗疑心重，没办法容忍岳飞， 只是苦于没有证据证明岳飞有谋反之心呐。岳飞死了之后呢，另一个叫韩世忠的元帅问秦桧，岳飞犯了什么罪？秦桧说，其尸体莫须有也。各位，什么叫莫须有？就是说不清道不明。韩世忠听了不以为然，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呀？哎，这就有点怪了。常言道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那秦桧是状元出身，满肚皮子经典，他要是想置岳飞于死地，编个故事那还不小菜一碟吗？莫须有三个字，连韩世忠这样的赳赳武夫都骗不了，怎能取信于天下？这照我看呢，秦桧这莫须有他有弦外之音，他是想告诉韩世忠，我不知道岳飞有什么罪，这不是我想杀他，是皇上想杀他。但这种事儿只可意会，他不可言传。不过秦桧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，他替宋高宗背了黑锅，成了谋杀功臣的千古罪人。民间传说岳飞是秦桧害死的，其实秦桧哪有那么大胆量。所以明朝的文征明填过一首《满江红·浮世残碑》，笑区区一会亦何能。这秦桧不过是秉承了皇上的心思办事而已。一则900年前的故事，让钱江七扭八歪的一番辟讲别有一番意味。几个举子竟然都无以辩驳了。孙建功说，钱年兄所言有道理，吃人都是性情中人，没有满腔痴情，没有成败在我，毁誉由人的执拗，恐怕也就当不了英雄了。吴小晴摸着下巴说，哎呀，那这么说来，所有英雄都是吃人。四面楚歌的项羽是吃人，兔死狗烹的韩信是吃人，飞将军李广是吃人，前明的冤鬼袁崇焕他也是吃人，连水浒里的及时雨宋公明也是吃人。嗨，真是天下英雄皆吃人呐。钱江说，天以百凶成就一位英雄，哪个英雄不落难？原本兴之所至的一场游戏，大家伙越聊还就郁闷起来了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另一旁，张师爷陪着唐掌柜提着一只大茶壶进了厅堂，与四个举子打了个照面，一拐弯进了穆张阿的房间。唐掌柜下起柔声地说道，哎呦，相爷，这是刚烧好的毛巾儿，请您用茶。穆张阿看了唐掌柜一眼，一脸装束地问道， 那个穿补服的叫什么？ 举子们在柜上登记过姓名，唐掌柜知道， 回相爷叫钱江，其余三个人叫孙建功、张官正和吴小晴，都是打江苏过来的应试举人。 哦，那个钱江在哪个衙门办差啊？ 唐掌柜低声道，他是湖广总督林则徐大人的属官，来京参加春闱的。 穆张阿听罢没吭声，可是这眉头可皱起来了。唐掌柜见穆张阿不高兴，顺势道， 相爷要是嫌吵，我叫他们挪个地方。 穆张阿一摆手，不必打扰他们，你去吧。 唐掌柜出去了， 屋里头就只剩下张师爷和穆张阿了。举子们可不知道本朝第一权臣在隔壁依然山南海北的胡吹神侃。张官正说， 钱年兄啊，你在国子监读过书，认不认识本朝的几位大学士啊？ 钱江这边连灌了三杯酒，这脸色可就发红了。 认识呢谈不上，但德行人品我还略知一二。 国子监是国家太学，名义上由各地举孝廉入京读书，可实际上呢，监生们不是权臣子弟，就是功臣之后。官场要诀的奇闻异事经常在他们的圈子里流传，只要被绘声绘色的渲染一番，就能描出一幅似像非像的群丑图来。吴小晴问道： 哎，钱兄啊，依你之见，谁会出任今年的会试主考啊？ 钱江滋喽一口酒，这脸上更泛红晕了。 跑不出军机处的三位阁老啊。 哎，哪三位啊？ 这一，文华殿大学士穆张阿；二，武英殿大学士潘神；三是东阁大学士王鼎。 穆张阿听见举子提及自己的名字，顿时像被针扎了一般，立即屏住气息，贴着窗缝静静地听。 钱江这边煞有介事地说着： 这王阁老出身寒素之家，性情耿直，崇尚气节。年轻的时候他赴京会试，当时的军机大臣王杰赏识他，但人王阁老以依附权贵为耻，尽量避开，反而更受王杰的器重了。认为此人的品格和气概非比常人，官场前途不可限量。 王阁老以理财见长，当过十年的户部尚书啊，他综合出人，人莫能欺。他管理刑部的时候，总揽巨细，明察秋毫，在改革核务和严政方面也有建树。但是王阁老只当过一次主考。 哎，那么潘阁老呢？ 潘阁老是乾隆58年的状元，人家23岁越过龙门，一举成名，三朝元老啊，当过浙江学政和江西学政，还当过礼兵户吏四部尚书，那叫一个精通考务，由潘阁老主考的可能性比较大。 哎，千千兄，那穆相爷呢？ 穆相爷嘛，主持过3次乡试，5次会试，还主持过复试、殿试、朝考、庶吉试3管考。单论学问，他在潘阁老之下，也论人品就在王阁老之下，可是论重阶却在潘王二阁老之上。 人家潘阁老讲求恭谨圆融，和光同尘，不强人所难。王阁老呢，讲求中规中矩，以社稷为重。穆张阿虽然是领班军机第一权相，却讲究耸替之学，以皇上之是非为是非，以皇上之好恶为好恶，他是最没主见的一个。嘿，好，钱江这方点评一点没糟践，全让穆张阿给听见了。穆张阿听见钱江给自己一个最没主见的评价，颇有几分气恼。他好生奇怪，这年轻人仿佛认识官场上的所有权臣，不光能叫出名字来，还能说出经历，做出评点。莫非此子有什么背景不成？穆张阿是带着一肚子气，在这屏住气息继续聆听。孙建功觉得钱江有点言过其实了。 哎，钱年兄，最没主见之人怎能做领班军机大臣呢？你这…… 钱江夹了一片驴前肉，嚼得嘎吱嘎吱作响，待把肉片咽下去，这才继续开口： 你这就不懂了，当今官场虽然是满汉对半，可实际上呢，满人做道，汉人赞香。 每逢有重大事情要裁决，穆相爷不说话，叫潘王二位阁老先说。潘阁老说左，哎，王阁老也说左， 木匠爷呢就说左，要是潘阁老说左，王阁老说右，这木匠爷可就不言语了。听凭潘王二人争论，最后自己平衡取中。要是潘王二位阁老互不相让，人木匠爷就会说，看来事端重大，必须奏请皇上圣裁。皇上要是说右，木匠爷就垂手附会，奴才也以右为上。说到这里，钱江做了一个谦恭俯首的姿态，脑门触到桌面，嘿呦，那副滑稽样引得三位举子是痴痴发笑。钱江继续神侃，有木相爷宰府担纲啊，官场上自然讲求和中赞相，一团和气，不求有为，但求无过。一言以蔽之，柔米泄榻，弥缝而已。张官正问道，钱年兄啊，你看木相爷会不会出任今年的主考呢？有可能。这要是木相爷当主考，文章应当如何写呀？钱江再啜一口酒，这会儿满脸通红啊，又发起长篇大论来了。会试横文并无固定的取舍标准，全赖阅卷官的眼光。每次赴京会试的举人，少则2800，多则3500。你说哪个不是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的主啊？但是，大家都得顺着试题发无聊之议论，争无谓之名斗。数千举子，多位杂臣啊，千人百调，匪其匪夷。只有最堂皇的废话，最符合阅卷大臣心思的屁话，才能脱颖出来。而阅卷大臣的心思是最难猜的。据我看啊，王阁老是个性情耿介之人，要是由他主考，写文章就得单刀直入，简明扼要；要是潘阁老任主考，文章就得写得花团锦簇，流光溢彩。张官正催促道，哎呀，钱年兄你别绕弯子，我问的是，要是木相爷任主考该怎么写？哼，木相爷是有名的弥缝相爷，刚我说了，这文章自然要写的弥缝啊。张官正大惑不解，这天下文章有多种写法，何谓弥缝写法啊？这弥缝写法，它就是既不能狂放，也不能拘谨，既不能简洁，也不能早逝，既不能高谈，也不能浅说，既不能左，也不能右，既不能上，是也不能下，分寸极难拿捏。反正总而言之吧，横平取中，中庸是也。这言里言外等于是在骂穆张阿是个无用之人呢。林则徐属下的小官放肆无度，苛评当朝权相，穆张阿气的这脸呢是一阵红一阵白。张师也在旁边听得眼珠子都发直了。不是，相爷，你没想到本殿住着这么个货色，要不要把这小子拿下呀？以堂堂相爷之尊，与几个胡扯的举子争贤置气，这显得有失身份。穆张阿虽然生气，可也一摆手止住了张师爷，示意他接着往下听。钱江依然夸夸其谈，这实际上啊，穆相爷最看重的是书，一画之长短，一点之肥瘦，他无不寻暇所构，平地言之。所以要是穆相爷当主考，诸位切记两条，一是书法端正，写好看点；二是测问取衡，千万不要对工农兵力、漕运、治河发表什么鸿篇大论，这就是所谓的弥缝写法。一个鸡毛小官把当朝一品糟蹋得不成样子，穆张阿恰好是今年春闱的主考，听到这里他哼了一声，对张师爷说道，